罗马尼亚新社会主义党网站主体思想页最近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永远发扬光大金正日同志的伟大先军革命思想和业绩》。